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维。 我是嘉宾王瑞。 哎，我们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叫做青年说。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01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坐在这里，要跟大家聊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非常有意思了啊，是关于音乐的一个话题啊，叫做我和音乐的小秘密。 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非常的哎，有点文艺，但是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我和音乐之间的小秘密呢？其实是因为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叫做印子月，他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创作型的歌手， 对，同时也是一名演员。那今天呢，我们一会儿将会邀请到我们的嘉宾到我们的现场来。今天为什么要今天的话题呢，其实是跟昨天也有关系，因为 昨天是关于这个配音演员。 对，昨天是关于配音演员的。为什么会聊到配音演员呢？是因为这个北京国际动漫展呢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然后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聊到了动漫和电视剧以及电影中的配音演员们是什么样的。 其实咱今天的这个歌手也是非常二次元的一个歌手啊。 对，他跟我就是我们在联系嘉宾的时候也聊过，说他特别喜欢一些动漫，而且家里也有养猫， 而且还是那个二次元的国漫的忠实粉丝。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他的动漫和流行音乐的这个创作。首先呢来进入我们周末的第一板块，叫做活力最前沿。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青年说继续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活力最前沿，关于这个刚才的咱们说的北京动漫展啊，第七届的动漫北京展览会已经在昨天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展了，展会一直将会持续到明天，也就是说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了啊。在今年的这个 4.3 万平方米的主场馆内呢，将会有1000多部动漫和游戏作品将会登台亮相。同时呢在这个15号，就在9月份的下个月，在9月15号和16号的在北展剧场内呢，还会举办一个分会场活动，叫做2018 VGL 暴雪游戏北京音乐会。啊，暴雪游戏北京音乐会，我们知道游戏有很多的这个背景配乐， 是的， 对于很多的游戏玩家而言，这简直就是信仰一样的存在啊。可能如果你对这个暴雪游戏有一定的这个信仰在这里，可以去到时候去听一听这音乐会，我相信一定会非常的燃，非常的热情的一个 一定是 盛会啊， 非常的气势磅礴，它的这个交响乐啊什么的。 同时呢，第二条呢，我们的这个资讯呢是叫做盘点一下近年来的原创音乐真人秀的综艺节目。其实说到以原创作为招牌的音乐综艺节目呢，央视的《中国好歌曲》可以说是 叫好又叫座， 对、 啊、 叫好又叫座的一个代表了。 其实这个《中国好歌曲》，我记得在这个首播已经是好几年前了啊、 嗯。 当时其实是掀起的一次热潮，出现了好多从这个节目中走出来的创作型歌手 啊， 比如说这个苏运莹啊、 嗯， 当时这个。什么野子是吧？ 哎、 啊， 野子， 我记得当时我的宿舍的室友就拿他当起床铃声。 所以你其实对野子这首歌是烂熟于心， 深恶痛绝。为什么呢？每天听到这个就要起床了 啊。 啊，这个在中国好歌曲呢，是央视和这个灿星联合制作的一档致力于挖掘原创音乐人才的节目，从14年开播，一共制作过三季。 嗯， 这个节目走出来的有这个霍尊、苏运莹、莫西子诗、刘胡铁，都是非常年轻的这个原创歌手。 嗯， 啊，他们有很多的代表作品，也都是广为传唱。比如说这个卷珠帘、野子，还有从前慢。啊、 莫西子诗的那个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这首歌也特别的， 是 特别的。震撼， 没错。 而且呢，然而在今年的年初呢，这档广受好评的节目却传出了因综合因素而停播的这个消息。 嗯， 好歌曲的第四季可能将会被无限期的搁置，确实也十分的令人惋惜。 嗯，好歌曲是搁置了啊，但是我们最近也是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音乐综艺真人秀这样的节目啊，嗯、比如说最近大火的这个音乐综艺真人秀叫做《幻乐之城》啊， 嗯、 也是一档主打原创音乐的，叫做音乐创演秀，他们主打的这个、 嗯、 品牌。这部在湖南卫视首播的音乐综艺呢，不仅集结了乐坛的实力唱将啊，优秀导演，更是因为王菲的加盟而备受外界的关注。要知道之前王菲是从来不参加这种音乐综艺节目 的。是 的、 那我们的幻乐之城呢，将在每周五晚上的8点在湖南卫视播出，喜欢音乐真人秀的朋友呢，也可以届时的去关注一下。 嗯，没错。那今天在星期天的早晨吧，咱们再来和大家，既然咱们今天要说音乐，说音乐创作啊， 嗯， 咱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音乐创作啊。 嗯， 说起这个音乐创作，咱们可以推荐一本书啊，叫做日本的一位音乐大师，大家非常熟悉的，叫久石让写的一本书，叫做《感动如此创造》，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嗯 嗯。日本首席的电影配乐大师久石让，这本书呢是他首次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他对音乐创作的一些想法， 嗯， 是一部这个久石让的纸上音乐札记。嗯， 哎，这个《感动如此创造》这本书呢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撰写的，可谓日本电影配乐大师久石让的音乐自传。那这本书呢就是作曲家久石让现身说法，第一次谈论他身为作曲家与音乐创作的关系，那么如何捕捉创意，让读者通过文字更贴近他的想法和理念，看看这位专业音乐大师如何从生活的细节里得到灵感，发挥创意，进一步在琴键和五线谱上实践他的感性。 啊，这本书其实是2008年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2008年的时候出版的、 嗯、 啊，当时一出版就非常的畅销，然后我也买了一本。 嗯， 啊，我记得我当时看完之后，到现在为止10年过去了啊，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中间有一个章节讲这个久石让他平常的这个生活的节奏。 嗯 啊，咱们可能觉得这个配乐这个创作歌手啊是非常的文艺的啊、 嗯、 必须得有这个文艺的这个修养、 嗯、 但是久石让却在书中多次提到啊，他的平常的这个生活作息非常的规律、 嗯、 啊，早上早起，晚上正常点睡觉，不会像咱们这样、 嗯、 每天晚上熬夜是吧。 嗯 啊，这真的是让人非常意外的一件事儿。咱们可能觉得这些创作歌手啊，创作者必须得是有那种可能生活不规律，对，突然来灵感，可能几天不睡觉都是有可能的啊。 是， 但是久石让说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所谓的一流啊，就是每一次都能够发挥高水平的这个能力。 就是我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说创作，那 OK， 我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做好我自己的创作。 对，所以说他就一定要有这个规律的生活方式、 嗯、 规律的生活节奏，来保持他能够时时刻刻都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哦，我觉得其实他刚才说的这句话，所谓的一流及每一次都能发挥高水平的能力，其实也是在讲，也不一定是我说定时定点，我今天早上8点我就要出一个好的作品。 对， 其实就是说我只要说我想出好作品了，那 我一定能出得出来。 哎，对，只要我想出作品，我一定出的是好作品，这样应该是说他这句话的意思。 对、嗯、其实咱们说起创作呀，这个久石让 大师啊，确实是非常具有创作力的一位音乐人啊。 嗯、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是讲他在这个日本的武道馆开了一场音乐会。啊，在开音乐会的时候呢，在开音乐会之前，这纪录片就拍到他在这个准备厅，在那个桌子上就模拟有琴键在那练习、 嗯嗯、 其实我相信有这个学习乐器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会有这个相关的经验啊，这种练习就是模拟这个琴键的这种练习，其实是给初学者用的， 是 对让你就是尽量能够熟悉这种弹琴的感觉。 嗯， 但是对于久石让这样的大师，他在每一次开音乐会之前还是会做这样的练习。 嗯，我觉得这就是习惯成自然，而且一直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 嗯，没错。所以说这本久石让的书推荐给大家啊、 嗯、 感动如此创造。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就是盘点一下我们国内有哪些知名的这个音乐创作人。哎，说到音乐创作人呢，大家可能心里都有一个两个这个比较熟悉的也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音乐创作人。 哎，其实说实话呀、啊、我平常这个唱歌唱的挺少的，因为我这个人五音不全。 嗯， 但是其实我对这个概念有点不太熟悉，就是什么叫音乐创作人。 嗯，音乐创作人就是以我的理解就是他既可以唱又可以这个自己去写歌 啊、哦、 还可以填词作曲， 就是全能全才、啊、 全能，而且在音乐方面也一定有一些造诣、 就是、没错，肯定就是这样的歌手才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一位歌手啊。 嗯， 那咱们先盘点一下咱们华语乐坛这几十年来。 这样吧、 啊、 我们今天呢既然是邀请到了子越，那我们就先放一首子越由他自己创作的歌，那看看子越创作的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也邀请到子越跟我们一起来盘点、这个、 分享一下、啊、 对，一起来盘点这位就是他的这个创作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十位著名的音乐创作人，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借过。 失去了联系，一场梦清醒，残留在眼角的泪是你走的痕迹，刚想要珍惜还已经先过期，我太迟钝还来不及抱住你的背脊， 曾经你只从我身边见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借过之后呢，我们也迎来了今天的嘉宾印子月。子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印子月。 子月就是今天就是也我们也特别荣幸啊，能够请到子月来今天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他的音乐创作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子月一直在说子月是创作型的歌手，其实他呢这个有着 OST 金曲歌手之称，而且为湖南卫视的这个热播剧《旋风少女》以及《15年等待候鸟》等创作，并且演唱了插曲主题曲《借过》，也就是刚刚我们在 MV 里面看到的这个借过的这首歌，以及我会好好的等一系列华语经典，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的好评，并且被誉为了是新生代的创作才女以及少女新教主。而且在跨界了挑战的真人秀我爱二次元，同时也登陆了江苏卫视的音乐真人秀嗨唱起来，与李荣浩合唱至少还有你。 感觉子月是一个这个涉猎面特别广的一个歌手啊，无论从这个创作上还是这个个人爱好上，二次元啊、三次元啊，包括这个电视剧啊，都会有所涉猎啊。那子月先跟大家讲解一下自己主要专精的方面是在哪些方面？ 主要还是在 OST 这些歌曲的创作还有演唱上面。像我一直从《旋风少女》一直延续到今天。差不多大家会给我贴一个标签，就是 OST 歌手。 OST 歌手啊，所谓 OST 歌手是指就是给电视剧唱主题曲。 对、啊、因为最一开始我还在是音乐人的时候，因为只是电视剧它 OST 会征集选歌，然后很意外的我的歌竟然一下子就中了之后，然后电视剧就是《旋风少女》，电视剧方会觉得诶这个唱 demo 的这个女生声音很好，然后就让她来唱这个主题曲吧，然后就因为这个机缘巧合，然后就OST 这个头衔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也就是说咱们刚才听到的那个借过是你唱的第一首这个 OST 主题曲是吗？ 对、 啊、 后来有没有再就是接着做一些 OST 的这些歌曲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像现在有一些网剧，比如我的女友要上天啦，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网剧，一些偶像剧会找我来创作并且演唱 OST。 然后现在呢，现在一部新的剧也正在制作当中。 好，那就是刚才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子月啊，然后继续我们刚才上一个板块的这个活力最前沿的最后一个部分，叫做盘点一下国内知名的这个音乐创作人。 咱们华语乐坛近30年来啊，可以说是出了很多具有创作型的人才。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叫做陈绮贞。 我们看一下陈绮贞。 陈绮贞其实的她的这个歌曲还是我们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啊，比如说这个旅行的意义啊，鱼啊，吉他手，这些可能我现在这么说可能大家很多听众这个想不起来是哪些歌，但是如果这么一放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来。而且啊，陈绮贞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她的歌曲不光是给自己创作的，还有很多是写给别人唱的。 对，其实很多创作人都是这样，就是不仅给自己写歌，也给别人去创作歌曲。我觉得他给自己创作的，就是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的歌曲，就是那个《旅行的意义》。 对， 就是看过了许多美景。 没错，是 这首歌 啊，可能。在这个你唱两句之前，可能大家还对不上号啊，唱两句之后可能就能对上号了，是吧？他曾经在出道之后，给自己、给别人，包括给莫文蔚、杨千嬅、郑秀文很多著名的一线歌手都写过歌。真正被人熟悉，其实就是在这首03年的 啊， 《旅 行 的 意 义》之 后。 对， 子月有没有对陈绮贞有一些了解呢？ 有，差不多在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听陈绮贞，因为女生会给这个贴一个标签是小清新 啊， 然后基本上小清新比较文艺的女生都是听陈绮贞长大的。 所以那你对这个《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有没有比较熟悉，可以给大家清唱展示几句吗？ 你唱的就是我会唱的部分。就基本上大家都听过这个歌， 对， 都知道这个歌，然后听到这个声音就想到，哦，这个声音 很熟悉。 对，像我觉得创作歌手他有一个很 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每一个创作歌手他都有自己非常代表的特征， 嗯， 大家一听到这个曲风这个声音就能知道，哦，这个是那个歌手写的、 就是、 唱的、嗯、包括他在给别人创作的时候，嗯，大家听到这个歌会觉得哇这个曲风很像陈绮贞， 嗯 嗯 嗯，你看这个子越他作为一个创作歌手啊，就能很能理解别的创作歌手、 就是、 啊，就是他这个曲风啊，这个他的风格是什么样的，他都会给他做一个分类啊、 嗯嗯、 咱们看完了第一个陈绮贞，再来看 第二 位，第二 位、 啊、叫 做 第二位 阿 信啊，他是 这个阿信，我们要说的这个阿信不是说就那个唱死了都要爱的那个阿信、 啊、对对对 对， 他是五月天的主唱， 对，五月天主唱，对， 嗯， 阿信是75年出生的人啊，在97年的3月29号的时候，他就与这个怪兽啊、玛莎、石头共同成立了摇滚乐团五月天，至今一共发行了34张专辑，为他人创作了58首歌，可以说是非常高产的歌手了、 嗯、 啊、 嗯，但是他自己其实能力也很强， 对。 唱歌的， 包括他的这个五月天前3张的这个专辑，他所有的作词作曲都是由阿信一个人完成的， 哦，真的是 啊，所以说是非常具有创作力的一个人， 嗯， 他的这个作曲能力可能被他的这个演唱唱功啊，包括作词能力稍微有点掩盖了、 嗯、 但是他作曲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 嗯，阿信呢包办了五月天的前3张所有的歌曲呢，疯狂世界，压抑又新潮的歌词搭配轻松又活泼的旋律，叛逆少年成长，有苦有甜，跃然在了眼前 啊，其实那个时候特别流行这一种， 是 吧，啊、 嗯、 就是那种压抑稍微有点叛逆的那种少年的那种感觉、嗯、 其实不管在哪个时代，就是不管在哪个时候，就年轻的人，就是小孩子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都是这样， 都是喜欢这个， 嗯，然后你看拥抱就文艺到不行了，就上了高中上大学以后 开始文艺了，是吗，就是初中高中的时候开始叛逆、 哎、 然后之后再长大一点开始文艺， 就文艺了、 啊、 然后这个之后呢又有了别的这个歌曲，然后就感受到了爱情的酸甜苦辣啊，生活的这个什么什么不容易啊，心酸痛苦、啊、 包括之前五月天办这个演唱会， 嗯 啊，现场都是人山人海，两兄弟，包括、啊、虽然我没去啊， 我去过、嗯、我去年我五月天在是在哪里，那个反正是在北京他的演唱会、 嗯、 然后我有去过，然后是第一次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因为身边很多男生喜欢五月天， 是 那股倔强的劲在他的歌词里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然后看了他现场之后，他那一天安可了有4次，返场了4次，就光是返场就又再唱了1个小时，就感觉他完全看不出来是75年的人，就是音乐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正能量也好，还有赋予他年轻的旺盛的生命力也好， 嗯， 就是感觉听他的演唱会热血沸腾，就真的是非常有正能量、 嗯、听他的歌其实就是很热血沸腾的， 对对，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非常喜欢五月天的人，就是他们就是狂热到就是让人无法想象的那种地步， 为什么我当时我刚才没说完，为什么我那个去那个没去演唱会，但是我知道是人山人海呢、嗯、因为当时这个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在看朋友圈，一刷朋友圈从头到尾所有的人都是在 五月天 演唱会，对，我就发现确实也是满满的回忆啊， 是的、 嗯、 而且五月天的这些歌曲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就有人狂热到那种五月天就每一场演唱会都非常想要去看，但是奈何就是有的时候就他就去不了，就就比较尴尬， 是， 嗯，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位呢叫做蔡健雅， 嗯， 提到蔡健雅的话其实大家也就相对比较熟悉了， 其实我是在查了资料才知道啊，空白格原来是他写的， 那你一直以为是，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杨宗纬的 啊，是， 因为他们在那个杨宗纬在那个做唱那个我是歌手的时候、 嗯、 这个给人对他印象太深了， 对， 没是吧， 因为杨宗纬就是他有一种能力就是把别人的歌唱成自己的歌的感觉， 对， 对， 嗯 啊， 来简单介绍一下蔡健雅， 早期呢蔡健雅这个风格上啊是被这个公司所包装的，到后来到了独立创作时期，他啊首先明确了自己创作歌手的这个定位，然后呢这个蔡健雅就回到了吉他流行的路线，尝试去创作吉他民谣， 嗯 啊，但是呢他这个蔡健雅他不仅仅是吉他民谣歌手，他还是一个、 嗯、 他其实风格上是比较偏向小清新的啊，他每张歌曲的这个专辑的风格都比较统一啊，不知道这个子越对这个蔡健雅有什么喜欢的歌吗？ 红色高跟鞋，还有别找我麻烦，这两首我特别喜欢，因为大家听蔡健雅的歌就会能感觉到她的她的态度， 对 生活态度，然后她是一个感觉她是一个比较偏熟女然后御姐风格的人，然后她的歌词里面也表现了一些不被世事所困扰的一些独立女性的态度，对，所以就很酷，然后但是她的声音又非常的温柔有感染力， 好，我们接下来再介绍下面一位，下面一位呢其实 我们都很熟悉了， 都很熟悉了。 然后汪峰， 汪 峰老师，汪 峰这个，但是被大家调侃这个 叫汪半壁。其实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可能是对他的一种调侃啊。 对。 但是后来，汪峰确实以自己持续而且饱满的创作能力，也算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是的。 汪峰是71年出生的人啊，他97年的时候就发行了第一部专辑，叫做《鲍家街43号》。至今一共发行了18张专辑，也是很高产了啊。 是的。 代表作我们都很熟悉的，比如说《飞得更高》《春天里》《北京北京》《怒放的生命》，这些都是汪峰的代表作。汪峰虽然说最早的时候被人这个称作汪半壁啊，是有一定的调侃意义的，但是他近几年的歌曲由于歌词啊歌曲都编曲比较简单，而且歌词是深入人心，传唱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而且他的歌曲其实后来一直在做一个就是也不是他的歌曲了，就是他本人其实一直在做一个传承，就是发掘新的歌手，发掘新的创作的， 没错， 有创作能力的人，然后通过一些比如说自己来唱他们的歌，然后来给他们做推广，也算是老人带新人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在汪峰的这个歌曲创作，就他《北京北京》这首歌一直被大家调侃，是为什么呢？就是网上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段子，就是说有个哥们儿喝醉了，然后唱着就是一路唱着《北京北京》，第二天醒来之后司机跟他说好了，北京到了，北京到了，就要付一下车费，就经常会有这种的调侃，其实也是对于汪峰他自己作品的一个认可。 那是不是唱一晚上成都就要去成都？ 我觉得是，这坐上火车去拉萨，没准就开到西藏去了。所以有没有对汪峰的歌比较喜欢的？ 我觉得他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他演唱那一首，《空空如也》。对，他把这首歌演绎出了自己很独特的风格，就完全他把歌融入了自己的情绪，然后那首歌就是汪峰翻唱版本的，在各个视频网站还都有，就是很多人模仿，因为他的风格太明显了。 是的， 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夜， 就对对对，还有很多就是我看到就是有很多视频网站有那种小视频，有用猫啊什么的做那个张嘴的那种鬼畜的那个事情。 其实很多歌手啊都有能把别人的歌唱成自己的这个能力，汪峰很明显也是其中的一位啊。我们再看下一位啊，许嵩啊， 许嵩就比较 年轻了，也比较年轻。 我觉得我们一段广告，稍等一下。 互联网整装，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在一小段的半时爆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AM927 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我是嘉宾王瑞。在咱们刚才这个广告之前啊，咱们是吊了大家一个胃口、啊。 对，吊了大家一个胃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好多朋友说啊、老喜欢许嵩的歌曲啦，然后说月月脸上又长肉啦。许嵩 这个为什么要念出来？ 许嵩真的好厉害，好厉害之类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给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许嵩。 许嵩是在2009年发行的啊、首张全创作专辑，叫做《自定义》。那、其实这个时间点跟我的印象还有点出入啊。我印象中好像许嵩比这更早一点哎。 比如是什么时候？ 我可能记不清了，可能这个时间感发生的错乱。 你就用你自己的时间来衡量一下，就你感觉你什么时候听到？ 就是感觉2009年好像还挺近。 现在已经 18年了， 大哥， 九年了啊！不知不觉中9年就过去了啊！ 我是觉得我第一次听到许嵩的歌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吧， 或者说有可能是这个因素，因为最早的时候许嵩是在网上发歌 啊、 而不是单独出专辑，所以说他可能最早发就是出现的他的歌是要比2009年要早一些的， 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其实对许嵩的歌都是比较熟悉的，是吧？ 没错。 为什么？对对，是我们这个年龄。 其实我们三个年龄 差不 多。 差不多，对。 对，就是听他的歌长大的。对，听他的。 其实咱们今天介绍的大多数人啊，咱们都是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 是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之前有朋友，然后跟许嵩的关系特别好，所以我们之前也是有见过面。然后见面之后发现许嵩是一个，就是他唱歌的声音和他自己平时说话的声音完全是同一种声音，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分辨，就是有的，而且还有的人就以为他这个许嵩就是名字一样，但是本人不是真的许嵩，就 但他本人真的就是许嵩。 对，但他本人就是对，这很尬呀， 如假包换，如假包换， 突然尴尬了呢。 又对，我觉得正常像我的话，我说话声音跟唱歌的声音也不一样，但是他是真的一样，我不知道他独特的发声方式，就是也给他的音乐风格加了很多分。 是的，而且就是许嵩是一个很直很梗的一个人，就是他比如说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怎么样，就他一直就是表示的一种很漠不关心的状态， 这个世界与我无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坐在那儿。然后我看我们的网友有说想看月月和许嵩合唱，以后有机会应该会 我努力的拉一拉关系， 拉一拉关系，找一找许嵩，我们要合唱一下。月月有没有就是许嵩的歌有比较会唱的歌？然后刚才因为有网友说是比较想听月月唱许嵩的歌。 我想一想，我可不能唱毁了那合作就 合作拉忘了是吧， 就没有了。他的歌我听到了还蛮多的。你能开个头吗？ 我感觉我今天的这个处在的位置非常尴尬，就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知道雨薇是麦霸啊，然后我左手边做了一个这个创作歌手，然后我作为一个就是 音乐小白 这个五音不全的人士， 没有关系啦，其实 表示压力非常大。 素颜这首歌是比较熟悉的，但是我现在也是有稍微有一点蒙住了，这首歌应该是， 但旋律大家都很熟悉。 对对对，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然后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拉完了， 拉完了。就是其实这大家的这个心愿已经帮大家达成了啊，但是因为歌词不是很熟悉了，其实，然后之后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互动，而且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放很多子月他自己的歌曲，然后可以一起来这个期待一下。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创作歌手呢，叫做陶喆。 哇，又是一位从小听着他的歌长大的系列。 从小听到大。我们看到陶喆是1969年7月11日出生，在1997年发行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David 陶》。这九七年我才2岁。 哇，97年。 就很早了， 又是二十多年前了。 是的，至今呢已经发行了14张专辑，并且为他人创作了98首歌曲。代表作呢是有《爱很简单》《找自己》《就是爱你》《今天你要嫁给我》等等等等。 陶喆其实他的天赋是非常高 的啊，从音乐水准来看 R&B 教父之名他是当之无愧的啊。陶喆最普及的音乐类别大概有3种啊， R&B 这个摇滚还有八月啊，这个巅峰时期基本无死角，前4张专辑呢都是华语乐坛超一流的水准，是和声狂魔、转音狂魔、即兴狂魔，拥有一颗摇滚心的 R&B 教父。 其实 R&B 就是子越R&B 就是那个转音比较多，比较随性。 翻译成中文应该叫节奏布鲁斯吧，是吧？ 专业专业。 哇，你还音乐小白，我的天，就是转音比较多， 对， 然后听起来 对，我觉得我也特别渴望有这个技能，但是我的声音就。我演唱方式比较直的，就是我很想学会这种转音，因为我觉得很酷，而且很好听，但是我还在努力学习中。 可能唱这个风格的男生会比较多， 对 啊，是吧？ 对， 我觉得王力宏好像他的这个 R&B 的能力 也是 非常好 的， 非常高的。那咱们就来介绍一下王力宏吧。 那就是下一位 啊，下一位啊，王力宏是76年生的人。其实也是不小了啊，95年的时候发行个人专辑，但是他发行专辑非常的早，叫他当时发行的专辑叫做《情敌贝多芬》， 但是我们都很 没太听过这一张啊。 对， 至今发行了23张专辑，为他人创作11首，其中代表作有《唯一》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啊，《依然爱你》《好心分手》等等等等。 而且王力宏作为华语歌坛实力偶像的代表呢，具备了大部分音乐人梦寐以求的条件。他是美国知名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应该是伯克利吧。而且拥有良好的音乐功底和创作能力，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还有着帅气的外形。除了精通创作、编曲以及绝大部分乐器的演奏，还懂得法语、英语、日文，因此给了观众留下很多这个多才多艺的这个印象，而且编曲强于作曲，是超一流的编曲人，各种风格的曲风呢也是样样精通，可谓是声乐教科书。 其实他的这个人设上给他吸粉很多，是吧？ 他又帅，然后又 有才， 然后唱的也好， 最早期的男神就是他了。 他其实就是他的这种个人的气场、个人的风格，给人就是一种他就是主角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说王力宏的这个歌曲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多的，而且他的整个的创作的这个欲望、创作的能力都非常的饱满。 其实王力宏的《唯一》这首歌呢，作为这个我觉得是一首告白神曲。你想啊，他歌词是这个你就是我唯你 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什么来着？ 可以改一下词也挺好的，就更加的适合作为这个告白了。因为你想啊，歌名叫做《唯一》，如果用这首歌来告白的话，其实会让女生觉得哇，那我是你的唯一，我很开心啊，怎么？ 所以 其实王力宏的女生的粉丝是非常多的，我感觉， 对， 是吧？ 哪一个帅哥的粉丝女粉丝不多？ 因为又有才华，长得又好看，然后所以为了很多男生为了追求女孩子，都会去模仿王力宏唱歌， 对， 然后学吉他去向女孩子表白，唱王力宏的歌。 我们看到这个7号 Luna 银恩，这应该是月月的粉丝说，其实月月脑袋里面全是点点点，下面的朋友说是吃的， 为什么？ 看来是粉丝朋友们比较了解月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一会儿在下一个时段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聊一下月月他到底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会给月月就是介绍一下他自己。 那么接着来关注这个10位创作型歌手啊，我们还剩最后3位也是很重量级的了。比如说下面要介绍的这一位许巍， 他是68年出生的， 哎、 年龄比较长了， 年龄跟我妈妈的年龄一样大 啊、嗯嗯，属于就是上一代的， 对上一代 上老一辈的人了啊。97年的时候发布了首张专辑叫《在别处》， 嗯， 至今发行了17张专辑，为他人创作了13首歌曲，代表作有《曾经的你》《蓝莲花》 哦《旅 行》《时 光》等等等、 哎，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是吧？是这个吧？ 应该是这个吧， 曾经的你， 对吧？ 对。而且在这他是许巍呢，作为中国独立音乐的领军者，创作才子，这就是华语乐坛的地位，每张专辑都是经典。从在别处的愤怒叛逆，到时光漫步的淡然纯净，再到爱如少年的感恩，每张专辑展现的都是不一样的许巍，不一样的音乐，而且每首歌都是值得品味的。而且许巍呢，不仅要会听，而且要会品他的音乐当中的这些东西。 嗯，其实你说这个很对，就是不仅要会听， 嗯， 还要会品。 嗯 啊，许巍其实他的这个风格算是比较独特独树一帜的这个、这种感觉了，尤其在当年的时候、确实是感觉哇，歌还能这样唱、 哎、 给人一种非常耳目一新的感觉。 是的、 啊， 就像曾经的你啊，蓝莲花这些，我刚刚差点把蓝莲花说成南莲花。 可能这个湖南人就啊，湖南人 就突然这样子嘴巴不会讲话。曾经的你和蓝莲花在就是各大 KTV 我们去唱歌的时候也是点歌必点的几首歌。 没错，是、 有故事的人都会比较 对，撕心裂肺，我的天，蓝莲花什么没有不能阻挡又怎么样。 包括这几首歌也是近几年这些音乐综艺节目中经常被翻唱 的 歌曲， 是 的， 经常会出现的歌曲、 嗯嗯，那我们来介绍下一位吧。啊， 突然尬了，为什么？ 硬切。 好。下一位叫做 林俊杰、，JJ 啊。 JJ 林俊杰。 林俊杰是81年出生的人，哎、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年轻。 是的， 是吧？ 为什么？ 我其实觉得林俊杰红了好多年了。 我觉得他是一直都 就是出道即巅峰。 哎。 啊，然后一直巅峰到现在啊。他是03年的时候发行首张专辑叫《月行者》，至今发行了21张专辑，为他人创作99首歌曲、其实很多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的歌都是他写的。 是的 啊，他的代表作有这个《曹操》《江南》《爱笑的眼睛》《1000年以后》包括近两年还有这个《不为谁而作的歌》。 哎，这首歌我真的特别喜欢， 就是只有我能唱的歌，叫是吧？演唱会中只有我能唱的歌，别人都唱不了。 而且林俊杰拥有非常优秀的旋律创作的能力，非常高产，无论是自己的专辑还是给其他歌手的，他的作品呢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准，编曲也经常有佳作，而且擅长这个老套路去玩新的花样。尤其是在电子乐这块领域是混搭的高手，在混音和编曲音色库的更新上做到了与时俱进，而且不会玩票，旋律天才。他是这个歌曲呢是优美流畅，而且非常的细腻。 其实 JJ 林俊杰他是这种，可能这就是天才吧。确实出道即巅峰，一直维持巅峰状态，饱满的创作力是让人真的非常，我相信每一个音乐人都会羡慕他，是吧？那么其实林俊杰他从个人生活上来讲，他也是非常潮的一个人。 不潮不用花钱吗？ 对，不潮不用。可能他的这个音乐就是给他自己做了一个注脚啊。他是一个网瘾少年级别的游戏爱好者。就可能我们可能平常用手机玩玩游戏啊，用电脑玩玩游戏。林俊杰是一个 网瘾少年 。 传说中的 网瘾少年。那么子越和林俊杰有比较喜欢林俊杰的哪些歌呢？ 我以前特别喜欢《爱笑的眼睛》，但是就是很久之后才发现，哇，原来是林俊杰唱的，然后他也有自己的版本。还有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给王心凌写的， 当你 是是叫这首歌名吗？ 不，这个当你的 这个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啊， 这不是爱笑的眼睛。 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也能成为嗜好。 哎，我感觉我们今天就是在一直在调， 是当你 爱笑的眼睛是爱笑的眼睛是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对， 哇，真的就是真正的歌手真的是曲库啊， 就是、 说到什么都会唱， 就是张嘴就来， 对， 而且唱得非常的好，嗯、 非常的到位。 就发现月月其实说话和唱歌的声音稍微有一点点 区 别， 嗯、 对, 对， 我区别可大了， 嗯，就他唱歌的声音很甜，嗯、 对， 但是 比他说话的声音要甜。好几个度， 其实我说话声音这个已经是在努力的 往前走了。 对， 但是你平时如果要正常， 平时不这样，平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就说，应子月能不能麻烦你，请求你，你说话的时候能尽量像唱歌的声音一点，因为说话的时候完全就很张狂的一个人，很狂野的一个人， 嗯， 然后唱歌会突然转变，我觉得这是音乐给我带来的另外一个属性吧， 嗯。 这也是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艺人可能歌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对，就是说话和唱歌是两个人， 除了许嵩、 啊、除了许嵩真的是。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其实有一个歌手，其实我们一直都大家都很熟悉的、 嗯、 啊，他说话跟唱歌在这个说话和唱歌的方式上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听不太清， 听不太清，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十位知名的音乐创作人中的最后一位，叫做周杰伦 啊，没错， 嗯， 周杰伦是79年生人啊，2000年的时候呢，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叫 J， 嗯， 至今发行了24张专辑，而且令人惊叹的是，他竟然还为别人创作了156首歌， 嗯， 其实我这真是非常的惊讶啊。印象中周杰伦给别人创作的歌我真的说不上来几首， 我也说不上来几首，但是他自己给自己创作的歌确实是挺多的， 他自己给自己写的歌就已经很多了、嗯、然后他又给别人写了150多首， 嗯， 他所以说他总共写的这个歌是一个 非常特别多首， 对啊，其中他的代表作我们就可以数数他早期的吧， 信 手拈来， 对，随便一说， 早期的什么双节棍呀、 嗯， 啊，东风破呀，夜曲啊，青花瓷啊， 嗯， 包括到后来的很多牛仔很忙啊，很多很多， 对， 都有， 而且稻香啊，乱七八糟，好多好多歌，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嗯， 其实总体来说呢，周杰伦是一个。也，哎呀，我觉得今天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创作型的歌手都是天才级的人物了， 没错， 嗯， 他是旋律天才，天马行空到极致， 嗯， 而且还是混搭高手，创作能力极强、嗯、我觉得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他的这个创作能力的 嗯 就是过度强大之处， 嗯啊，我觉得最强大就是他女儿在那个 pad 上面随便弹了一点点的这个小旋律，他就用这个旋律做了一首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牛的。 其实就是说起这个天分啊， 嗯， 周杰伦是有一个异于常人的天分的， 嗯， 就是咱们知道大多数的人，咱普通人都只能识别叫相对音高，比如说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很多我们在看选秀节目，包括很多的时候会说，哎，给我一个 C 啊，给我一个就是调，然后就可以唱歌。 嗯， 周杰伦是不需要的，就是他可以自己就识别出这个音它是什么音。 啊，就是听 音能力特别的强。 这个能力叫视唱验耳。 对。 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练出来的，但是有些人是天生就会的。 嗯、 周杰伦就是其中之一。据说这种能力是千万个人中才有一两个的。 哦、 历史上的很多的著名的音乐家，比如说像贝多芬、莫扎特、 嗯， 都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哎呦，那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他就是干这个的。 对对对， 子越应该也还比较喜欢周杰伦吧。 是的，我之前有收藏过他一个视频，就是粉丝给他剪的一个视频，就是当我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看一看，激励自己，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励志的人，因为大家他为别人创作156首歌，其实很多的歌是在他刚刚出道那一会儿，嗯，还没有太多人赏识他、 嗯、 接受他的音乐风格的时候，他只能不停的给别人写歌来挣钱， 嗯， 来吃这碗饭，然后他一直很努力，大家都看到的是创作歌手的天分天才，但是其实他们真的很努力，周杰伦也是很努力的一个人，他第一次拿到好像是金曲奖的时候， 大家所有媒体因为不认识他，没有什么人采访他，然后他一个人拿着奖在台上，然后后来他就渐渐的用自己的实力说话，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周杰伦。 嗯，我觉得周杰伦也是一个从一个很青涩的一个小少年变成了现在慢慢成熟、 嗯、 然后当爸爸的样子，也是我们很多杰伦粉丝这个一路看过来的样子， 一路陪着他成长的。 对， 所以说为什么 就是咱们同样年龄的人和就咱们这个年龄的人啊， 嗯， 会对周杰伦有这个特别的爱，就是因为他伴着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成长。 是的，而且他的很多他的很多歌曲也是好像是跟着我们的这个心路历程这样一直走下去的。就比如说，《稻香》是初中的时候听的那种比较，哎，《稻香》是小学时候的吧？ 小学到初中之间， 小学到初中之间就是比较纯真的这些、 啊、 这种音乐风格，然后到了初中高中之后又以父之名的那种和家人当中可能有叛逆期、 嗯、 然后又想表达自己的爱但是又没有办法说出口的这种感觉，然后到了现在、 嗯、 他自己做了爸爸，然后写给他女儿的歌， 对， 其实也是很多我们同龄人同样的这种生活状态， 没错。嗯， 那说完了这么多这个非常知名的音乐创作人呢，我觉得今天一定要突出一下我们的主题，是我和音乐之间的小秘密。其实说到音乐之间的小秘密，为什么会今天选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子越是腾讯的动漫品牌的宣传曲的歌手，是吧？ 嗯嗯。 这首歌呢叫做《相遇的秘密》呢，其实我们今天也把这首歌呢带到了我们的直播。嗯，所以因为这首歌叫做《相遇的秘密》嘛，所以我们也来聊一下我和音乐之间的小秘密。那、 嗯、 先听一下这首歌吧。听完这首歌，然后一个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再回来。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回来接着聊。 整理了半天还是乱，你却说喜欢，要寄给你的卡片字还不好看，你却说有爱，我们之间连接成柔软，记得回路里却有句慢慢，在浩瀚宇宙的沙滩上撑一把伞瞭望彼岸，世界到底有没有妖怪，说等镜子对面上空看人海，哦，原来漫画里那家甜品店真实存在，通过世界的边际接受爱给予的鼓励，为了向你更加靠近，今天的我也很努力，想要守护彼此的心，就是爱存在的神奇，就像不中的你治愈了我，全心对待你自相遇，我心所想，最近的那片星空就快到，尽这些愿望，不管时间停留在哪里，春夏秋冬有你就有生机，我会珍惜时光的美丽，和你一起迎接机遇，世界到底有没有永远，你说从初次见面的眼神里就感觉到某种爱在

好的，在一段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啦。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这个早上好啊。我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叫做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维。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还有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的这个歌手、词曲创作人以及演员印子月露娜。 大家好，我是歌手露娜。 刚才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点报时之前呢，看了一个由月月演唱的这个《相遇的秘密》，也是腾讯动漫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片的主题曲。 咱们刚才还谈到了子月这个唱歌和平常的声音不太一样，是吧？ 然后就印证了， 非常的甜， 就很甜，就甜到炸， 甜到齁， 对，甜到齁，但是很好听，就很可爱。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就是来做到这个腾讯的这个宣传曲的这个演唱的？是腾讯那边邀请你来作曲作词，还是说 是这首歌的制作人朱金泰老师，因为是我很好的朋友，也是能教我很多很多东西的一位老师。然后他接到这个案子，他极力的推荐我，他说印子月绝对是不二人选，就他每次都非常的力挺我，相信我，然后就不由分说用印子月就对了。然后就有了这个机会。一开始只是说演唱这一首腾讯动漫的品牌宣传曲这样子。然后在因为这个歌的案子是他们在制作嘛，然后他说哎，你有没有兴趣你来写词看看，因为他是一个 是一个很多动漫的， 对对对。然后朱金泰老师他是一个就是一个男人，就是他我在想了半天，男生不对，就是他不会看那么多动漫的，他对那些二次元的世界他没有那么多的了解。他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很努力把一个男人的少女心展现出来了。 这是一个男人的粉扑扑的少女心。 对，他在做那个作曲的时候，他就先有作曲，然后我再填词嘛。他作曲的时候，他那个 demo 录给我，就完全是一个不能说男生，男人在捏着嗓子，很萌的在那唱。然后我就感觉到，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唱这首歌，写这首歌，我不能辜负朱金泰老师，就是在那里很努力的 把这首歌憋出来。 他很努力，然后我想我也要很努力，然后我就把我毕生所学的关于二次元的理解还有认知，我就写在了歌词里面。然后也顺便向他普及了一下关于二次元、关于动漫的一些含义啊，一些典故之类的。然后他就想，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把一个制作大佬拉下了水。然后他说哎，有什么推荐比较好看的动漫吗？要少女元气一点的。对， 帮他打开了新世纪的大门。 对，这首歌的主要的含义就是遇见另一个自己，就是另一个世界里面的那个自己。我说那你是真的遇见了。 那就是我觉得像遇见另外一个自己，就是应该是在动漫当中找到一个跟自己很像的角色。 对 融入到那个世界当中。其实刚才说到你来作词，然后朱金泰老师作曲。那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做你填完词之后，那曲子的有没有一些改变呢？比如说这个觉得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没有那么少女心，就再改一下。 对，有一直修改。那这一首歌是我写过有史以来修改最多的歌曲。第一也是因为它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单独作词作曲，是要一个合作的一个磨合，大家要一起想我这个作曲还有你这个作词该怎么去融合到发挥到最好。所以这个 demo 差不多改了有9次左右，就发到最后一个demo 的完成品就已经是后面标了一个9字了。就是大家都努力的，然后我也提我的意见，我很大胆的提我的意见，丝毫没有什么 前辈， 对，前辈，因为我觉得我对这首歌的理解是怎样，然后他处于专业的角度对这首歌的理解是怎样，然后我们一起去碰，我说这个旋律，副歌的旋律，我们可以再更怎么样一点，然后他也去改，我觉得这个创作的过程就非常的享受。 其实我觉得 为一首歌写词儿是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对于我们这些可能一点都不懂的人而言啊，首先它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押韵的问题？ 对， 就是每一句就像作诗一样，必须要有先有押韵这样的问题，对不对？那当你遇到比如说哎这一句怎么也押不上这个韵， 该怎么办呢 、嗯， 那就不押，就只要光想把这一句写到最好，它的意思表达的最淋漓尽致就好，就有的时候不用刻意押韵，大家反而还能记着，就是因为大家在听歌的时候脑袋里面会习惯性的想，诶，这个地方肯定得押韵，但结果它没有押，出其不意剑走偏锋，大家反而会记住这一句。 哦，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在网上找过一个片段，就是说这个创作歌手为了押韵什么都干得出来，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创作歌手为押韵都干了些什么。 Alright, let's try it. So he got himself a beer and he saw a weird clown. That's weird. So he got himself a beer and then he started to drown. So he got himself a beer and he made a weird sound. So he got himself a beer and then he was wearing a gown. So he got himself a beer, then he had a nervous breakdown. Oh, I got it. Was a lonely guy named Robert who was feeling kind of down. So he got himself a beer and he sat there with a frown. His girlfriend just broke up with him that day, so things were not okay. So he got himself an Uber. Robert's broke. So he got himself a Lyft without any hesitation. Driver said, where are you going? I don't have a destination. He said, that's pretty weird. Why would you order a car if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nna go? Are you stupid or something? What the f*** is wrong with you? It's way too aggressive. Driver said, where are you going? I don't have a destination. He said, I know a nice bar that has great booze. I don't know what rhymes with booze. What rhymes with booze? He said, I know a nice bar that has great booze. I'm a big fan of Tom Cruise. So he got himself a lift without any hesitation. Driver said, where are you going? I don't have a destination. He said, I know a nice bar that has great booze. Well, I have nothing to lose. So he got out of the car and made his way inside the bar. The driver out the window yelled, please give me 5 stars. He then sat down to get a drink from the bartender by the sink. That's when he saw the very thing that changed his whole reality. And oh, was the prettiest face in the world. She was unlike any other girl. She smiled and her teeth were white as pearls. Oh yeah, like any other girl. So he got up from his seat, cause his heart had skipped a beat.Change his day, he knew just the thing to say. He said, hey. She said, hey. He said, hey. He said, sorry to interrupt. Robert walked back to his seat as he accepted his defeat. Then he finished up his beer as he lost all of his cheer. Then he felt a hand upon his shoulder as the air grew even colder. She said before he drank another, sorry about what happened with my brotherI thought that was your man. It's just my brother Dan. Hey Dan. Hey man. So he got right up off of his chair, then ran his fingers through her hair and... There was a lonely guy named Robert who was feeling kind of down. So he got himself a beerSat there with a frown. His girlfriend just broke up with him that day, but things will be okay.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想大家应该也能够了解到这个创作歌手为了 多么的不容易， 哎，为了押韵到底做出了多少的努力。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他那首歌还挺好听的。 是， 啊， 我也觉得挺好听的。 他这个其实就是通过这样一首歌，他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视频也是拍的这样的一个歌手，一边在创作这首歌，一边在想着，哎，我这首歌这个歌词里头，他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他其实，我相信创作歌手们一直在挣扎，我到底是要押韵还是要讲好这个故事。 对， 然后他最开始的时候去说这个，我到底见到他这些很奇怪的场景和押韵之间如何做抉择啊。那子越在作词的时候有遇到过就是说讲故事和这个押韵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吗？ 有，但不光是和押韵，是整个它的 词的和谐。 对，因为中文它的那个抑扬顿挫平平仄仄，它那个跟旋律的这个调是很微妙的，它不会像英文或者是韩语日语的歌它怎么着都能唱，但是因为我们说话的时候平时就是有语调的， 对， 所以我们需要根据这个我们平时讲出来的这个词平时是怎么讲的，然后写进歌里面的话一定不能太突兀，比如说高的地方你不能写成低的，这样的话唱起来会觉得很拗口，大家也会听得不顺，所谓的大家听得顺耳都是觉得诶感觉这一句歌词这一句歌它能够好像能说出来一样，所以写词难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有的时候也很想表达出一个我脑袋里面想表达出来的场景，但是真的是很难去表达，有的时候真的会写到抓狂，然后会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关上灯，我要放空自己，我想到底应该是怎么表达，去怎么去精简又非常到位的一语中的。然后所以很多次我到在录音棚的时候我还在修改这首歌，就是这首歌已经确定了，然后在录音的时候我想不行，我觉得它还可以更好，它还是没有完全把我脑袋当中的场景表达出来，所以每次到录音棚到最后关头的时候还是在修改。 我觉得其实创作歌手特别不容易，你不仅要把自己想的这些东西给他表现出来表达出来，还有就是需要旋律和词曲的这个配合， 对， 而且要考虑听众的这个感受，比如说你月月刚才提到的说可以把这个词念出来，这样的我就脑袋里面突然想到了门前大桥下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 对，很多童谣它为什么能够让人一听就能记住，也是有这个原因， 就是， 大家说出来的时候自然就想到这个旋律了， 白龙马蹄儿朝西， 想到了什么 西游记啊 就感觉有些歌词比如什么最炫民族风，这些有些歌词你光看着歌词你的脑袋是有旋律的， 是的， 你不能正确的把它念出来，你是唱出来的。 对，经常会有网上有这样的段子，就比如说你能把它念出来算你赢或者怎么样，就是会写一些这个歌词，比如说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就这些 你这不念出来 吗就我这是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你看这个 你 就差点 了，念出来都很费劲的， 对，就很费劲，就满脑子都是他那个旋律。 对， 其实对于一个创作歌手而言啊，不光是这个创作，包括咱们刚才看那个视频，其实我关注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是他最开始在假设一个失恋的人， 对 啊，到最后他真的失恋了之后，他两遍唱的是不一样的， 是的 啊，他真的失恋之后，他唱的要更动情一些， 就是有了自己个人的感受进去之后， 对， 就会不一样， 没错。 那月月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比如说相遇的秘密这样的一个一个动漫类的，那你有没有比如说填入自己的一些心情？ 有，因为当时在写这个词的时候，整个我所处的环境是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就是我在下午的时候，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夕阳特别美，然后我所处的环境是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就是我在下午的时候，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夕阳特别美，然后我白天的时候，我写之前我特地就先看了一下我特别喜欢的动漫，我先温习了一下那种 二次元那种美好的感觉。 先把自己带进二次元再说。 对，先把自己带进去。然后傍晚的时候，我们小区那个地方有蝉鸣，就是蝉在叫。然后我家养的猫就一直在黏着我，我在哪它就在哪。我是用手写的，写在本子上，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更纯粹，更接近心底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我家的猫就一直在那儿捣乱，然后另外一只猫就抱着我的腿，就我感觉好像自己就活在二次元的世界里面，因为我在写歌的这段时间，它没有三次元这世界里面现实的一些纷扰，我不需要担心别的东西，我只要享受当下这个创作的过程，我觉得我就处在这个二次元里面。然后写歌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动漫，叫《夏目友人帐》，里面有一章是大概故事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主角夏目遇到了一个妖怪，然后那个妖怪的出现到结束就告诉了他在这个动画片结尾，动漫结尾，他就自己在那儿说，任何的相遇和邂逅都是有他的，都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旅程。所谓相遇是怎么说来着，我突然想不起来了，但是就是很美好。反正日漫它总是有一种办法，就是让你感觉是平平无奇的几句话， 对， 它在那画面里面就觉得哇好美好。 是，其实我自己在看动漫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对，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海贼王这个动漫。 哦， 然后 我也看， 是吧，我在看这个动漫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有的地方动漫嘛，就是比较夸张的一些东西，但是就是能把你带入到里面去。 对，会有一种信念感。 会有一种信念感。然后你也可以在，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动漫里面，就是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些东西，一些精神。 对，是，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这首歌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怀着在对二次元世界的向往和热爱，在三次元世界里更努力，更积极向上的生活， 更友好的更好的生活。我看我们的朋友网友也说了，说相遇的秘密也改了很多次，说你的歌一般不押韵，但是写的词都能震撼他的心。 对， 那其实你在作词的过程当中没有想过一定要押韵是吧？ 对，没有想过刻意去押韵，就是很自然的想到这个词正好可以押韵就行。因为有的时候你刻意押韵，就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有一个我的朋友，然后我们在一起交流音乐创作的时候，他跟我说，应子有给你看个好东西。我发现一个好东西，我说什么东西，然后他拿出他的手机说，我最近新下了两个 app， 这个 app 非常厉害，就是你输入一个你想要押的一个词，然后它下面会出现很多很多这个押的中文也好英文也好就是词汇，你只要从当中选就行了。我说我的天哪，要这些东西那还要人的脑子干什么，那 押韵神器。 对，他说哇有了这个那就不用绞尽脑汁的想了，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但是我回去我也没有去下载，因为我觉得不需要那个，其实有的时候可以事半功倍，有的时候其实事倍功半。你像写歌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你想要表达自己想要说的东西，如果你被这些东西带跑了的话，你的脑袋会跟着它走，然后你脑袋里面想的东西也会被这个打乱，会打断掉。所以我觉得创作的话还是从心。对， 你刚才说到这个押韵神器，我就突然想到了西瓜这个词。如果是在押韵神器里面，可能会出现青蛙。 为什么我们想的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不知道，就是你说押韵嘛，输入一个词，然后 我刚一下想到的是嘻哈， 嘻哈。你看一下，我们俩想到 的 是青蛙， 我们俩俗，你知道吗？ 这就是音乐人和非音乐人的区别。音乐人想的就是嘻哈啊，什么各种风格的音乐。就咱们两个为什么想到青蛙也是异口同声，而且这也是一种默契啊。然后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词，然后就会扰乱你可能现在要写的东西的这个情绪和你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创作也就是灵感一现。 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那有没有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在第一个板块的时候也提到了久石让老师，他在他的书当中说的一句话叫做叫什么来着，我看 那个 所谓大师嘛，就是每一次创作都能、 每一次都能够发挥高水平的能力。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大师在这个现真正我们的这个做音乐的这些人当中应该是很少见的吧。 他说这个作曲需要的是符合逻辑的思考、以及乍然闪现的灵感，我觉得这个跟刚才子月说的这个还其实非常的相近的一句话啊。 嗯，班长，我竟然跟大师说了， 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大师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作曲家如同马拉松选手一样，若要跑完长距离的赛程，就不能乱了步调。其实我觉得刚才也跟我们说到这个押韵有关系。 其实他这个一句话，咱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一个作曲家他可能完成一部曲子一首曲子需要很长的时间，包括刚才子月说他那首歌一共前前后后改了九遍，你能不能在这九遍之中维持住你的这个创作的激情、创作的热情以及创作的灵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觉得 对我很怕就是当时在做《相约的秘密》这首歌的时候，就很怕说一直改我们两个都会疲掉，就是听到这首歌啊，那个新的版本又发过来了，就又来了，就多多少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心情比较烦的时候会有一点这样的念头萌生，但是我会及时的压制住它，因为当我点开的时候，音乐就是有这种魔力，当你点开这个音乐的时候，从前奏开始响起的时候，哇，你就会陷进去了，你就会想怎么去把这个音乐变得更好。 其实我看到我们的网友说了，说子月之音印于我心，他也挺押韵的。 这是他们想的口号 啊，就是你的粉丝团的口号是吗？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词曲创作像是马拉松选手一样，中间会有想要放弃的念头，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就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样，就是如果说在作曲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下面这个调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你一般是怎么做的呢？ 我会过一会儿再写。 就是先放空一下，先休息一下。 对，我可能会第二天再写，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今天生搬硬凑，我硬挤出来之后，我第二天再听好像不怎么样，我第二天自己都不记得这个旋律，那就我觉得不成功，我第二天我会再写。所以我会当我绞尽脑汁我想不出来的时候，我就让自己放松一下，我过一会儿我可能吃个东西，我会运动一下，跟猫玩一会儿之后我再去听，就好像是第一次听一样，然后再去继续创作。 其实很多的创作者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啊。 那这段时间呢，马上要进入我们的半点报时了，然后我们来放一首子月的 MV 来一起感受一下。 你说完了的话还在心头汹涌，笑着挥手还没回头，泪水比我坦诚，比离别更怕思念如洪水猛兽，吞噬了我又陪着我，温柔舔舐伤痕，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在一段整点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节目，欢迎我们的嘉宾王瑞和我们的印子月小朋友。在刚才我们的半点报时之前呢，听了一首月月的这个落空，也是旋风少女2的这个主题曲，是吧？ 嗯。 其实在听完落空和这个相遇的秘密之后呢，我就萌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电影电视剧的这个配音配乐创作和普通的唱歌发声专辑有什么不同点，而且还有像和动漫这样的配乐，就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点或者相同点呢？ 相同点就是都是从歌的本身出发。不同点就是如果说跟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 OST 的话，它一定要贴合这个剧情，因为有的时候它会它告诉你这个歌想要围绕什么方向，比如说它会给你发个邮件，它会告诉你这个歌想要贴在男女主在分别的时候啊，或者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然后你就自己去联想这个场景，然后你就去写。因为其实很多次的时候，包括借过还有落空这些歌，其实我没有收到具体的那个邮件，只是告诉我了这个电视剧的名字，还有这就是讲一个女追男或者是男女在一起最后又没在一起的故事。其他的都是由我自己发挥，但是可能就比较巧，我的写的东西就正好和这个偶像剧正好比较搭，也有可能我比较有少女心，然后就幻想自己在脑袋里面幻想一出偶像剧，正好就碰上了， 就碰上了。 其实这个电视剧啊，包括电影的那个主题曲，它可能 他当时用的时候会比较短，是吧？ 嗯， 就是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创作了一首四分钟的歌，但是他的这个开头放片头只有一分半， 嗯 啊，那你一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这个就不需要我来处理，就是贴片的那个老师会来处理，然后他们就主要会放主副歌， 嗯， 或者是该进的时候就只放前奏或者是尾奏这个样子。就是当时我听说旋风少女第一部出来的时候，因为跟我给我贴片的这个老师他特别喜欢借过这首歌，然后他就一直往里面贴，嗯，一直往里面贴，然后大家就老是会听到借过， 嗯， 然后所以就这首歌就在这个剧里面可能大家更熟悉为这个歌。嗯 嗯， 刚才我也看到有朋友问了，说旋风少女三有没有月月有没有跟他继续一个合作呀？ 旋风少女三我目前还没有收到这个消息，他在拍了，我不知道。 嗯，那应该是，我觉得一和二都是月月来 应该会告诉我 的。 嗯， 那我想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首歌，借过和落空这两首歌都是月月自己填词和创作的， 嗯， 是吧？ 嗯， 那在就是自己看完自己填词和创作的歌，然后放到电视剧以后，然后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我现在是已经习惯了，但是第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这么合作的时候，觉得感觉自己和主角有着共同的命运体一样， 啊，就好像自己也是在那剧情里面。 对。然后大家就基本上会去搜，我百度的时候，大家会不由而然的把我带进那个剧里面。有一个百度的问题是，印子月在《旋风少女》里演的 什么？ 很多问题问这个，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太深入人心了吧， 嗯，然后 有可能也是因为这首歌比较应景，嗯， 对。 其实刚才聊过说印子月创作了借过和落空几等等等等几首歌，其实子月应该是有一首新歌已经发布了还是马上要发布？ 哦，明天会发一首新歌， 明天会发一首新歌。那我们今天其实算我会好好的，这个是以前发过的一个， 对，以前发过了，然后 MV 是最近才发 啊，哦， 其实 MV 在两年前就已经拍好了， 嗯， 就一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一直没有发， 嗯， 然后最近我突然想到不行，还是再发，不然的话太久了， 太久 隔太久，而且那个时候的我，就 MV 里面的我正值年轻，颜值巅峰， 只是两年而已， 真的两年。对，然后当时是我的好朋友阿悄， 嗯， 他也是一个创作歌手， 嗯嗯， 很优秀的创作歌手，然后他导演的，然后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歌手李佑辰，然后一起合作的演的这个 MV。 然后看到很多微博上面评论，有好多小朋友说哇好好看啊，可是没看懂， 嗯，好好看，可是其实我昨天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画风很清新很唯美、 嗯， 但是我也没看懂到底是在讲一个什么故事。 咱们待会儿可以让子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 MV， 嗯， 也算是抢先看了吧应该。 其实刚刚发没多久 啊，那我们就来在这个给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我们的 MV， 嗯，好， 请看。 你不用多说，我全都明白的。 说好看我去的吗？ 做出这样的选择，你也难过。说什么？你应该明白我，假装坚强，你懂我就别拆穿了。有好多承诺没法一起实现了，可划过的事总要有一人当 开。 看完这个 MV 之后，相信大家其实对月月在 MV 当中的这个表现有了很多的理解，说月月脾气太爆了。 对、那个、 我发现就是子月的粉丝啊真的是非常的真实。 嗯，是吗？他们说什么了？ 就是一直以来的对于这个子月的评价都是非常生活化的，不是说那种、啊，就是他就是我的粉丝，他什么都好啊，也是很多平常生活中的很多一面，好，可能也是因为子月都会把这些展现给自己的粉丝、 嗯、 啊，所以说、 就是、比较真实， 对，比较真实， 爱吃爱笑，然后暴脾气。 嗯、 其实刚才在看 MV 的时候，月也在说他发脾气那一段，其实是他自己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不是很常，就是一个 本色出演啊， 本 色出演 的一个状态， 啊、 也是释放了一下自己，因为平时可能需要创作歌曲啊，然后需要带入到情境当中，要保持一种少女心或者是一种很小清新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剧中的这样的一个暴脾气的出演也是发泄了一下自己的这种情绪。 我觉得我们需要先让子月来跟我们梳理一下这个 MV 的剧情。 对对对、 啊、 这 MV 的剧情呢就是大概就是讲一个女生在跟男朋友吵架了，然后生活各种不顺，然后她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偶然遇到了一个人，误打误撞就认识了一个人，友情也好爱情也好，但是这个人教会了她要让自己过得开心，因为她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就给她一颗糖、 嗯、 然后最后那个人离开了，在她包里面偷偷放了很多糖，就在我包里、 嗯、 放了很多糖，就不开心的时候就吃一个糖。这个故事其实就告诉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你可能会碰到很多失意的事情，跌落谷底的事情，你也可能会遇到友情也好爱情也好来来回回来来走走的一些人、 嗯、 最后那些人都会走，其实还是自己一个人，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去把自己变得快乐，一个人要 会 好 好 的、 是吧、这就是歌词歌名说 歌名歌词还有 MV 的剧情， 对对对， 是非常的三方面是很统一的啊。那这个当时在拍 MV 的时候，感觉在演 MV 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吗？ 其实这个 MV 拍加剪3天不到的时间， 哇，这么快， 这么快， 对，特别快。然后我们就是很赶，每天很早起来，然后拍到太阳落山，然后落山之后，我们就在那个剪辑的房间里面，我在盯着剪，然后大家一起都在那房间里面讨论这个剧情啊，怎么去剪。然后当时拍的时候特别逗，因为我其实真的人就真的是那个性格，大家不要害怕，就是跟音乐无关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性格，跟音乐有关我就变得温柔了。然后在拍的时候因为嗓门太大了，那个收声就收爆了， 对， 经常爆。然后阿乔就说，哎呀又爆了，天哪，你把这个机器都要烧掉了，那个声音。然后其实大家看到的那个爆脾气已经是稍微收敛一点了，为了画面好看可能。然后拍完那个之后我就在想，天哪，我平时发脾气的时候我是怎样一个丑恶的嘴脸。我就告诉自己 离那么远。你当时的话筒是应该是带在身上的还是 没有带在身上？ 是 那种举的那种架子的那种。 对， 我的天，那你嗓门得有多大？ 一高频比较高就容易爆。然后我平时也不是 无缘无故的会我要解释 一 下， 一定要给自己找补一下。 我不是 我没有，别瞎说啊。 否认三连。因为就是真的会碰到很烦的时候，而且我平时跟朋友说话也是这种比较大大咧咧。我说好了没啊，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很不耐烦的人，狮子座。就除了在音乐上面我会不厌其烦的会去做，除了音乐我真的这个人一点优点就没有了。一点优点都没有，就整个人很不耐烦。然后对于一些就可能朋友有些点没想到，或者是我不能接受任何比我好像智商或者情商低的就是行为，比我还蠢，就是我会很暴躁。 我觉得你这不是说就是在其他方面没有优点，我觉得你就是你把自己看，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觉得别人应该是在 这 些方面比你做的优秀，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做到像你想象的当中那么优秀的话，你就会生气。 对，其实也不是生气，就是着急， 对， 火爆。然后我制作人朋友就是包括跟有的时候跟制作人对接一些事情，音乐方面比如说混音啊什么的，我怎么说你不明白呢，我会跟你说，就是我会跟他们就稍微有一点急，但是我语气还是会比较尊重的，老师老师都是老师。我说大哥咬牙切齿。然后有个制作人朋友就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煤气罐陈金，就是一点就炸了， 一点就炸了， 就易燃易炸的那种煤气罐。煤气罐又来了。就跟我他说跟我的体型比较像，好吧。 没有了，我觉得我们月月其实还是蛮瘦的。 对，是啊， 就是脸上肉肉的，可能是因为今天早上起太早了。 对， 有点水肿。 对，有一点水肿。 对， 其实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创作吗？还是说，就是有在想做创作歌曲啊这些作词作曲，有一些硬性的要求没有？ 其实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你后天肯努力，你就可以。 比如说做出哪方面的努力呢？ 比如说下一个 app， 押韵的 app。 对，那个是我朋友，他因为他一开始不是写歌，他是个演员，然后跟我接触之后，他也想要自己写歌。 那是不是需要文笔比较好？ 对，当你文笔不好的时候，你就得通过别的方法去弥补。但是可能女生在这方面比较有优势，或者是情感比较细腻的人，我是两个极端，就是在生活状态当中我是一个非常大条的人，但是在我静下来去脑袋当中想事情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情感很细腻。然后就可能对我的创作有比较加分，就没有那么艰难。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他们那些后天的努力。他们后天呢其实很努力钻研音乐啊各种，所以而且我听过一句话我就非常害怕，说如果你不努力的话天分是会慢慢溜走的。然后我想一定要努力，包括说一直在努力的写歌让自己变得进步，包括说听别人的歌我去想 他当时为什么要这 些，对，他 他这个写的巧妙之处在哪里，都在不停的学习。 嗯嗯，其实也是在不断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 嗯， 听不一样风格的歌，会对自己的音乐风格也有不一样的 对 一些点，可以让自己去接受， 是 去吸收这些东西。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做音乐这个东西，其实说起来真的是比较难的。就做歌手可能相对于做音乐人来说是相对简单的，因为音乐人可能要又要，尤其是创作人、唱作人，又要唱又要自己去写词写曲。那小的时候是有学过音乐吗？就是一些基础的知识或者是唱歌？ 最一开始没有基础知识，包括乐器都是后来学的，就是在开始写歌之后再学的，因为最一开始完全是靠天赋，靠感觉，就是俗称靠感觉去写，就随便写。然后我第一开始对自己的作品很没有信心，因为放在那些专业人士的面前，我没有信心去展现。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爱好者， 对，然后提意见我也不敢提。然后当有一次一位老师，就是潘协庆老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作词作曲家，就是他就跟我说过，他说其实你跟我一样，他跟我说我跟他一样，其实我的这个 melody 我很棒，我的天赋很足够，我需要更好，如果我想要更好的话，我可以去学一些乐器啊乐理知识去丰富自己，然后我在后天的再去努力去学。基本上其实很多老师的话，前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信心。 我觉得老师对于一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仅能给教会你很多知识，而且能给你信心，让你知道你应该朝着你现在有天分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其实就是发掘了他，成为了他的伯乐， 对 吧？ 对对对。 啊， 而且那我还想知道，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自己作曲的呢？ 很早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许嵩，他在网络上面就是发行他的歌，那一阵时期就大家哇，网络歌曲就风行的风靡的一段时期。当时就是作为学生小孩的我在听嘛，然后当时听着听着，我觉得哇，好厉害呀，自己写歌自己唱，我觉得天哪，不得了的事情，天方夜谭。然后我在想，我在学校里面上自习课，我想要不自己写着试试看，就写歌词，就是在本啊书上面就写一些奇奇怪怪的歌词。然后上学的时候就自习课，或者是就自己去哼出旋律来，然后去尝试去写。就这个样子就踏入了这条路。 但是当时你说你没有学过这个系统的乐理知识这些东西，那你是哼出来歌之后然后填词，还是说你可以知道是哪个音符，然后其实到 当时没有音符的概念，就只是靠乐感， 就是一个调， 对，就是一个调，就是写出来填词，或者是词和旋律同时出来，这样子。包括 就是在没有学习之前，他就能有这个能哼出来一首歌，其实是不容易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是， 对吧？ 就瞎哼哼，当时就觉得瞎哼。别人说，哎，你这歌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就很害怕，很怂，因为瞎哼哼，就这样，就真的很怂，对自己的作品不自信。当后来慢慢充实自己之后，就是自己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就自己也能够给别人制作歌曲，所以就觉得这个成长没有就是中间 的 辛苦没有 白费。 对对对， 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自己的哪一首歌开始给自己树立的这么一个自信心的呢？能够 就是借过那首歌 、 对，被电视剧那边就是选中了。因为一开始没有抱特别大的希望，因为那个是第一次去投一些电视剧的歌，很多人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同公司的制作人都参与了投歌，然后我那首歌其实我是打算卖出去的，因为我也会给别人唱嘛，做歌给别人唱，我是打算给别人的，我并没有打算留给自己，因为我觉得可能就一般，没有信心。但是当被别人认可了之后， 我就才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我觉得、哦、哇，原来这个作品其实挺好的。 你看，原来我觉得一般的歌，别人都觉得很好。那我要觉得好的歌，那岂 不 是很厉害了，对不对？ 就对自己没有 对 特别大的信心了。 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聊了今天聊了这么多呢，我们也对月月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啊。之后如果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再更加深入的了解。 嗯，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放一首月月的《别说想我》，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天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还以为那是你。好几次人群中蔓延期待看去，又失落离去。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别说想我》之后呢，我们节目也迎来了这个尾声了。非常感谢今天子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他自己创作和音乐上面的小故事和音乐之间的小秘密，也感谢王瑞今天的搭档。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收看。下一档节目呢也会在今天下午的5点准时播出，请大家继续持续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